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9集《醉心花》。塔木达乍一看展昭，一点没往心里去，不就一个斯斯文文的年轻人吗？瘦不拉几的，展昭朝着他的眼神就来气。 谁规定英雄好汉非得是胖子？ 小四子顺着展昭离开后的空位爬到了白玉堂身上，坐在他腿上，双手扒着桌子看。白玉堂将他抱好，让他坐着舒服点。公孙摸着下巴，白玉堂悟性就是高啊，自从小四子教过他正确的抱小孩姿势之后，他倒是真的会了，瞧着抱得有模有样的。塔木达穿着一条花里胡哨的长袍，外边还披着半边牦牛皮，本来就胖，这样看着更加臃肿。他将皮子脱了，又将上半身的衣服脱下来挂在腰上，甩了甩一身的肥肉。 哎呦，你穿上行不行啊？怪难看的。 哇，好多肉肉。 白玉堂拖着下巴，也觉得满身肥肉晃来晃去太难看了，而且身上还有毛，真心不雅观。塔木达可不理会这些，双手拍着胸脯啪啪直响，还觉得挺神奇。展昭磨牙，对面那人好像在说，我有肉呀你没有，我有毛呀你没有。 毛毛这个表情跟炸毛的爹爹好像。 可不就是炸毛了吗？ 来小鬼，大爷让你一只手。 让我一只手？ 大爷单手对付你足够。 塔木达话刚说完，展昭不见了。 哎，这小子吓跑了吗？跑得还挺快。 在你后面。 一旁塔木达的随从忍不住喊了一声，刚才展昭嗖一下闪到了塔木达身后，吐蕃那群人就知道要坏事，这是个不输给赵普的高手。塔木达那么大的身躯，要转个身也不容易，在他刚转了一半，看到身后小半个展昭的时候，展昭抬起脚照着他屁股上踹了下去。展昭这一脚看起来是轻轻飘飘的，但塔木达却是往前扑了出去。满朝文武就是一闭眼，果然听到砰一声巨响，塔木达结结实实的摔了个五体投地。他分量太重，这一下子下去整个地面都在颤，而且上身还没穿衣服，蹭了一地灰，还擦破了皮，胸前的毛蹭掉了一大片，外加脸比较大，一脸砸下去盘牙都磕松了。小四子看着都替他疼得慌，下意识的伸手揉了揉自己的脸蛋。白玉堂则端着茶杯喝了一口。 这么大体格就这么不经打吗？ 展昭见塔木达趴地上半天也不起来，有些纳闷。 哼，这么没用啊。 这时就见塔木达双手一撑地面爬了起来，愤愤地看着展昭。 你敢偷袭我？ 展昭心肠还是不错的，对手如果太没用，他也不会太过分欺负人。这塔木达看着又可气又可笑，随便教训一下也就罢了。 你有什么真功夫就拿出来，别光凭傻力气。 我乃吐蕃第一勇士，今日叫你见识见识。 说完，塔木达一猫腰就对着展昭冲了过去。展昭一闪身，抬腿在他小腿胫骨上轻轻一踹。 哎呀！ 塔木达又惨叫一声，砰一声摔了个结实。小四子双手捧住桌上的茶杯，桌子地面都在嗡嗡响，这个人太重了。赵真有些心疼自己御花园的地面，虽然不说是金砖铺地，但这些青砖也有些年代了，砸碎了要换就得换整片，挑费可不轻。塔木达爬起来，此时他已经狼狈不堪，他几个手下都对他使眼色，那意思是算了，这是个高手。塔木达不甘心， 总觉得输得莫名其妙，伸手一指展昭。 小鬼，你站着别跑。 为什么？ 摔跤就是要比力气，你跑算什么好汉？ 展昭点头示意他过来，自己不跑。塔木达恶狠狠地卯足力气，又朝着展昭冲了过去，双手在空中挥舞着，呼呼生风。几位大臣也替展昭捏把汗，这塔木达胳膊都比展昭的腿粗，展昭比个巧劲儿应该还行，要是硬碰硬。但陈子的担心还没结束，这边展昭一手抓住塔木达的一根手指，将他抡了起来，动作跟拿着斧头砍木材似的，抡起半空后将他摔向了地面。吐蕃几位使者一闭眼，心说完了，塔木达非摔死不可。小四子赶紧把杯子端起来，这一阵估计茶水都要洒出来了。赵真继续心疼那几块花园的地板砖，不过塔木达并没有一头直接撞向地面，就在他脑门挨到地板之前，展昭抬脚，脚尖一踢他脑门，塔木达巨大的身躯在空中转了个圈，再翻转过来落到地面，屁股着地做了个结实。不过他屁股上肉多，没摔坏，地砖也没碎。塔木达还是摔了个七荤八素，伸着手挥手喊停。 不打了。 这小子倒还挺实际。 塔木达算是明白了，感情送人都这德行，越瘦的越是高手。边想还边瞄了一眼公孙，想着这个肯定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扫兴的站起来，穿好衣服，塔木达给展昭拱了拱手。 算你厉害，今天让你，不跟你打了。 说完，厚着脸皮回座位去了。展昭也懒得跟他计较，回了自己座位。赵真挺满意的，这次比武没出赵普就赢了一局，看那群番邦日后还怎么嘚瑟，于是举杯邀众人畅饮。展昭刚刚坐下，就听对面的姚素素突然很好奇地开口问他： 展大人，师承何派？ 师父有命，师门保密。 白玉堂在一旁不动声色喝杯茶，顺便给小四子塞一块糕点到嘴里。 我刚才看展大人用的那一招，内力不太像是中原武功。 展昭心中好笑，这姚素素还有些眼光，阴侯的功夫自成一派，功夫底子好一点的话很容易看出不同来，然而要看出他是魔教的功夫可不容易，除非这人曾经是魔功呢。想到这里，展昭琢磨，魔功当年解散的时候的确有一部分人跟着他外公隐遁到了山里，然而有一部分人却是流落在外自立门户了。 这姚素素看着不应该有那个年纪，莫非跟蓝毅一样保养得好。 姚素素此时眯着眼睛打量着展昭，似乎也有些想法。白玉堂注意到姚素素一直有意无意地看展昭的手腕，不过展昭的宽袖外衣里边经常穿着剑袖，天珠链子藏在衣袖里边，平日绝看不到。姚素素皱着眉头，似乎不甘心。 展大人是哪里人啊？ 江南人士。 那 姚帮主莫不是看上展护卫了？那可不成啊，开封府的姑娘们不答应的。 展昭摸头，四周人一片哄笑，小四子伸了伸手： 我也不答应。 不准凑热闹。 公孙无语地瞪小四，小四子扁扁嘴缩回白玉堂怀里： 毛毛和白白更加般配。 姚素素被八王爷打断，也不好再试探，端着茶杯喝了口水。这时就听一个来使说话： 九王爷不在边关待着，独自跑回开封，不怕边关有变？ 赵普看了一眼，见是辽国使者查拉汉。 怎么，你家狼主想我了？ 我家狼主一听到你赵普的名字，晚上就做噩梦，还想你。 赵普心情更佳，这次会客占尽优势，丝毫不落下风，甚好。第二轮菜上来，大多是精致的下酒糕点，众臣也开始聊天，酒过三巡，自然是放开了些。这时候轮到各位使者送上贡品，赵真很有兴趣地一一查看，所有礼品欧阳和邹良都仔细查看过了，没发现什么异样。在众多礼品当中，穆兆国进贡的礼物最为特别，是一株红白珊瑚经过精心雕刻而成的花卉雕塑。这花花冠火红，有些似千般菊，又有些似曼珠沙华，叶子白色散开繁茂，雕刻工艺精湛绝伦。按理来说，宋帝才出这种精妙手工饰品，没想到穆兆国也有这样的手艺人。赵祯看着惊讶，看向穆兆堂， 这是什么花？ 回禀皇帝陛下，这是醉心花。 醉心花？ 公孙有些好奇，醉心花这名字他好似听过，有用来形容曼陀罗花，但是不常见，而且这花外形和曼陀罗也不相似。 这是什么花呀？没听过也没见过。 醉心花是我穆兆国的特产，源于一个传说，穆兆国女多男少，诸位知道是为什么吗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这上哪儿知道去。 穆兆国有个习俗，男女成亲的时候要吃醉心花。 吃花？ 不错，我们穆兆国成亲不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，全在两情相悦。成亲时夫妻双双吞下一朵醉心花，如果两人对彼此都是一心一意，那么就不会有事，反而身体康健，白头到老。可如果其中有一个三心二意的，那么醉心花就会要了那人的命。服用醉心花而死的人，死后拿出心脏会发现心脏通红，就跟喝醉了酒的人脸一样，所以得名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